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至于包大人嘛，官方发言人展昭给出了解释。 大人近日无事，听说我们过来也就一起来了，说是看看各中是否有冤情。 是啊，东四道这事儿一日之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添油加醋，有鼻子有眼了。展昭去了解时，目击者只说牛车里坐了个姑娘，到后来越传越是离谱，有说在画眉的，有说那姑娘有两张脸的。这还了得，哪能任由好事者这么传下去啊？丑时末，许是因着前一日的传闻，玄武大街东四道空空如也，却也热闹非凡，因为有开封府一干人包场，聊案情聊时事分外热闹。小青花他们也来了，一身戎装，黑衣带剑，却拉着王朝打花牌，不知怎么的翻起旧账，你欠我银钱，我赊你二两，一口破碗，也不知道积攒那么多钱作甚，难不成想放高利贷？白玉堂翻着白眼儿，看什么什么不顺眼，忽然发觉不见了展昭和端木翠，四下一看，两人不知何时坐到对面的屋顶上，夜风习习，身后枝头叶片婆娑，再映着一轮巨大月挂，两人言笑晏晏，倒也赏心悦目。白玉堂画影一抱，斜倚身后言住，忽觉今日之行恍如一梦，真个是看鬼捉鬼来了，是他太大惊小怪了，还是开封府一干人太举重若轻了？寅时初刻，王朝忽的骇叫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可以看到东四道中央影影绰绰，虚无缥缈，似是水波掩动。先是牛车，好大一头笨牛，呆呆傻傻，蹄毛上还粘着土坷垃。然后是牛拉车的车棚，蓝色粗布围的桌链，布帘下伸出一双赤脚，白净纤巧，像是刚剥出的嫩笋。连白玉堂看了都有些脸热，很是不自在地别过脸去。衣袂轻动，端木翠自屋檐之上飞身而下，展昭比他后动，却抢先着地，伸手便去拦他。 小心，今时不同往日。 小青花也紧张，唰的拔剑出鞘。 你，主子，我先去。 端木翠蹙着眉头看前方的牛车，然后摇头。不对。他轻轻拨开展昭前挡的手，慢慢向着牛车走了过去。展昭愣了一下，并不去拦他。倒是白玉堂紧张起来，眼见着端木翠跟牛车越来越近，一颗心跳得如同擂鼓，伸肘碰了碰展昭。 哎，那是鬼，你不拦他？ 展昭唇角扬起一抹笑意，反而向旁侧让了一步。 白兄要不要过去看看？ 难得见到这猫儿满眼的挑衅之色，白玉堂顿时就怒了。 你白五爷不是吓大的？ 他大踏步向着牛车而去，近前时终究心里发虚，端木翠已经到了车前，闻声转头看他，眼睛里居然是跟展昭一模一样的促狭笑意。 五弟，过来帮美人卷个珠帘呗。 这臭丫头又占我便宜。五弟，哥跑江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流鼻涕呢。 见他僵着不动，端木翠笑嘻嘻的道。 哼，哟，锦毛鼠也有怕的时候呢。 身后传来展昭的轻笑，白玉堂被激得险些跳起来。 怕？了不得是个长了两张脸的女人，爷是觉得男女有别，冒冒失失掀了人家的帘子不成体统。 端木翠眼珠子一转，出手如电，一把就攥住他的胳膊。 哎， 来来来，掀个车帘而已嘛，保不准是个大美人儿，说不定成一桩好姻缘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说着硬拽他的手去掀帘子，白玉堂急了。 段木翠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展昭就在一旁看着，你。咦？ 话没说完，自己先咦了一声。手触到帘子，像是触到了空气。手在帘布中间随意划过，帘子却纹丝不动。这帘子只是幻影吗？白玉堂缩回手，看着手心，又看看手背，最后看端木翠。端木翠歪着脑袋看他，只是笑。 这怎么回事？ 除非你承认我是神仙。这就是女人，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揪住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放。白玉堂恨得牙痒痒，扭开头不理他。倒是王朝马汉他们挤过来，一个个探手朝牛车上捞，捞了一把空气之后，七嘴八舌问端木翠： 端木姐，这是何方妖孽呀？ 妖孽什么妖孽呢？明是蜃楼罢了。端木翠答他们的话，却向着几步外的展昭眨了眨眼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满是笑意。明是蜃楼？什么玩意儿？白玉堂心里泛着嘀咕，又伸手去掀那车帘。忽然就起风了，不，像是看画，画上起风了。这玄武大街东四道连个风的影子都没有。车帘被风掀开了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好看得不得了，两只手捧着脸，眼睛眨巴眨巴的。她转头时，白玉堂看得分明，后面是乌油油的头发，上了蓝膏一样的发量，哪有什么第二张脸？可惜了，风马上就过了，帘子又飘下来，映进白玉堂的眼睛里，又只剩下一块死板的蓝布帘。白玉堂急了，转头看向端木翠他们。 刚才有个姑娘，你们看见了吗？ 没人看见，每个人都在分心，居然只有他看见了。展昭问端木翠： 这名士蜃楼常见吗？ 少见得很，上百年才得一次，多在山林丘泽，出现在街市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 会持续多久？ 一两日吧，多不过三五日，只是个意外罢了。 能寻个法子消了吗？别吓到百姓才好啊。 端木翠笑道： 哼，自然是能的，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出身。 端木翠吩咐王朝寻来一包小块木炭，碾碎了，沿着牛车慢慢围了一圈，又让张龙找来火把，把木炭都给点着了。也不知他在木炭上做了什么手脚，烟气腾起时竟是别样浓厚，很快就把牛车给围裹住了。那原本就虚无缥缈的牛车，在烟气的熏压之下，竟像是遭了重碾般摇摇欲坠。白玉堂听到端木翠对着牛车说话： 你住你的，我住我的，人间烟火气太重，你闻不惯的，早些回去吧。 过了好大功夫，那烟气才全部散去，一同散去的还有那辆蓝粗布的牛车。白玉堂不死心，俯下身子原地查看了好久，除了黑色的碳线什么都没有留下，连牛车的车辙子都没有。众人到端木翠的宅子坐了一会儿才离开，白玉堂故意拖拖拉拉走到最后，瞅着端木翠的门将关未关，赶紧伸手抵住了，贴着碗口大的门缝看端木翠。端木翠在那头瞪他： 怎么说？ 明氏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